讲义的21页， 20页。整个称义和成圣，整个在基督里，今天我们讲所有的奇异恩典，呼召重生、悔改、信心、称义、成圣了，整个归纳起来，可以用与基督联合来归纳的。第21页，那与基督联合，有些基督徒一想到与基督联合呢，就想到一些很浪漫的与耶稣在花园里面散步这种的图画。B， 有些人把与基督联合呢，与基督亲近相交混为一谈。与基督亲近是指个人祷告、默想神的话，在基督徒的品格上操练。可是这个不等于与基督联合，不是一样的。C， 对上面所指的基督徒来说呢？与基督联合说成是一种教义，好像很不习惯。与基督联合，与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是不是这样讲？是不是太过学术性呢？请忍耐一下，让我们思考什么叫做与基督联合，或者说与基督同死同复活。要从5、6个角度来看。第一，从永恒的角度，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是建立在神永恒的计划，他永恒里所预定的旨意里面的。神在永恒里，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意思就是说，神在永恒里已经计划好使我们与基督联合的，他已经把我们放在这个在基督里这个关系里面了。以弗所书1:3-4，上帝的预旨就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基础。22页，请注意，每次新约圣经用在基督里这个词，我们可以理解是既然我们与基督联合，或者与基督联合，与基督里、与基督联合、与基督同死同复活，你可以说是同义词， in Christ, union with Christ, die and rise with Christ。 第一，神在预定的时候就已经预定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二，从救赎历史的角度，神既然在永恒里预定了我们要与基督联合，就在历史时间空间里就 implement, 就实行了。神在历史中成就了救赎，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过了无罪的一生，在十字架上死了，复活了，升天了。耶稣基督在地上的工作，这些的事实乃是整个从旧约到新约救赎历史的高潮。而这个历史的事实呢，同样的是建立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基础。保罗说，基督若没有从死里复活，我们的信仰是枉然的。当然我们不是靠相信这些历史事实得救，可是我们的救恩不可以没有这些基督成就救恩的历史事实。基督必定是在地上为我们死复活才成就救恩的，所以我们的得救是信靠他，包括信靠这些的事实，但是不仅仅是信这些的事实，乃是信他流血的宝血的功劳洗净我们的罪。但是没有那个历史事实，何从信靠他的宝血的功劳呢？所以我们既要派相信圣经无误，就包括神曾经真的来过，道成肉身，死在支架上，三天之后复活，这些的历史事实你不可以把它拿走的，不可以冲淡的，不然就没有救恩了。那耶稣基督为你死，耶稣基督为你复活，为 for He died for you, He rose for you, 为你死。很简单的两句话，倒过来讲，耶稣为我死，你把它倒过来讲，就是我在基督里与基督同死。基督为我复活，倒过来就是我在基督里与他一同复活。再来一次啊。耶稣基督为我死，就是为我付上罪的代价，同 同时呢，我在他里面与他同死。2000年前在哥他上，你不在，当时你不在场，但是神在永恒里已经把那些真正得救的人呢放在基督里了。然后呢，在十字架上，所有在基督里的人就与他同死同复活的。第23页，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成就的救赎事件，不仅仅是一些的孤存的事实，这些的事实有上帝亲自在圣经里事先和事后的解释的。我们认识这些的事实，就基督死、基督复活，都是一些带有上帝解释的事实。所以要理解耶稣基督的位格，他是谁，他做了什么，这些教义必须要从上帝如何对待他的选民这个角度，也就是这个整个圆圈上帝的救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在旧约里，神与他选民的关系，神怎么对待他们，都必须要从约的角度来看。约就是神与他的选民的关系的名字或者主题。新约圣经里，主耶稣基督宣讲他与他要来救赎的人的关系呢，他用天国或者国度做主题的。不论你用约或者天国，神是怎么样对待他的选民的呢？神是用公义圣洁来对待他的选民的，最重要的明显的是以恩典。所以这个救赎工作的约在神学上称为恩典之约，这个词在圣经也有出现过一次的。在旧约里，神对他的选民说，你们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上帝。这个就是旧约里上帝说我爱你的方法。新约里耶稣基督对他的门徒说，我必永远与你们同在，或者我在你里面，你们在我里面。这个是耶稣说我爱你的方法啊，或者以马内利，我必永远与你同在。以马内利，你们做我的子民，我做你们的上帝。这个就是上帝说我爱你的方法。24页，而上帝的约的中心就是他的恩典或者他的爱。上帝的约是表现他的爱的形式。那我们很多时候用一些很浪漫的想法来想神的爱，神的爱是用他的约来表达的。在恩典之约里呢，主耶稣是他选民的头，也是他们的代表。耶稣基督是他们，是他的选民的约里面的头或者是元首和代表。借着耶稣一个人的顺服，耶稣的选民得到丰富的恩典，被称为义，还有成圣，永远在生命中做王的。我们可以对不起，可以说，不是可是说，我们可以说下列的名词大体上是同义词啊，是打错字了。旧约的约就等于新约的天国，约、律法与福音、福音、恩典之约，大体上是同义词。因此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是约里面的联合，在基督里的联合就是在恩典之约里面，在福音里的联合。所以我们需要了解神所设立恩典之约的条件，就是那个举止下面啊，你要用信心跟悔改跟顺服配套嘛，才能够理解我们与基督的联合。神，但是呢，神亲自单方面的定了约的所有的条件的。所以为什么这个橘子上面的皮没有剥，神单方面设立约的条件。约这个观念帮助我们了解神单方面主权的计划。不过约同时有人的责任的方面的，约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我们与基督的关系是个人的也是群体的。基督教不是搞西方个人主义的哈，基督教也不是搞吃大锅饭的，不是个人主义，也不是集体主义。当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时候，我们同时与基督的子民就是教会联合。所以整个约以耶稣基督做头做代表，我们在里面成为属基督的，也就是成为教会。好，我们再温习一下，从永恒的计划中神预定我们与基督联合， 在历史上，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意思就是说我们与他同死，与他同复活，在他里面与他同死，在他里面与他同复活。好了，然后呢，耶稣基督与我们的关系呢，你要从旧约来看，不光是从十字架那一天来看，从旧约来看，耶稣基督就是成全了，就是实现了整个约里的事实，就是我们是神的子民，神做我们的上帝，以马内利，神永远不抛弃他的子民的。啊，所以呢，这个在基督里啊，与基督联合呢，是一个制度，是约的制度。那你说不是生命的关系吗？是，下面马上来啊，是制度，也是关系，是制度，是约，也是啊，也是生命。好，下面我们讲生命方面。第四，与基督联合呢，我们从圣灵的工作的角度来看，啊，是与基督联合是一个属灵的联合，奥秘的联合。在人的实际上，在我们人的生命中，将我们与基督联合的是圣灵，圣灵做成的，圣灵重生我们，以致我们能够进入到上帝的国度里。圣灵赐给我们悔改和信心，这都是他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圣灵是赐儿子名分的灵，圣灵与我们的灵同作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子。因此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是一个属灵的联合，属灵是圣灵所做成的啊，属灵的意思就是圣灵做成的的意思。除此以外，属灵的意思呢，是说我们与基督联合不仅仅是肉体上的联合，我们不需爬上木架子再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好像每年在菲律宾等地有人这样做的哈，不是的，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我们与基督的关系呢，是由圣灵亲自的做印记，就是打个印在我们身上，你是属耶稣基督的，啊，是圣灵做的，啊，这不是肉体上的联合，是圣灵亲自做成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是个奥秘。第五点，整个与基督联合的核心意义就是在他里面同死、同复活。同死就是耶稣死是为了救赎我们，我们只是要啊，要与罪隔绝 ，say goodbye to sin。第六，这个奥秘的联合也是一个真正真实的联合，亲自个人的联合。我们与基督的关系虽然是属灵的，可是呢，的确是真实的一个联合，不是想象出来的，不是有感情硬逼出来的、制造出来的，不是的。圣灵赐给上帝的选民，圣灵自己的洗礼，圣灵使我们与基督联合，这个是事实。我们与基督的联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来的。二十六，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在我们的经验中呢是奥秘，是非常个人性的，是真实的联合。奥秘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降服我们的理性，在圣灵的掌管之下认知神大能的奇妙的恩典大功，当我们降服我们的心跟意志，终身的信靠顺服敬拜爱这个神的时候呢，还有很多事是我们不能理解，这个叫奥秘。但是不是神秘主义，神秘主义是你不要用理性，理性就是罪，你要跨过理性，抛弃2000年的神学，直接向耶稣敲门，那个叫神秘主义。在我们海外中国大陆的基督圈子里面，有人提倡神秘主义的。奥秘和神秘主义不一样，你再听一次啊，不一样的啊。奥秘的意思是说，你要用你的理性了解圣经，你要用你的理性去处理教义神学的问题，你要用你的感情来祷告唱诗，你要用你的意志奉献自己给耶稣基督服侍他，你用尽了你的理性感情意志，至于还有很多事情不明白，那叫奥秘啊。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做完了还是有奥秘。神秘是你不要用理性，你不要用感情， 直觉的去敲耶稣的门，那个叫神秘主义，跟异端是一线之差。神秘主义和异端是一线之差，有些简直是异端。但是正统的基督教是有奥秘的，有奥秘的，明白吗？神秘主义跟奥秘之间有什么样的不同？神秘主义就是不要用理性，至少提倡不要用理性，提倡不要用理性的人都是用理性来写书、来拍录像带、来讲讲座的，但是他们提倡不要用理性，这是神秘主义，用你的直觉直接来找耶稣，那这个神秘主义。奥秘乃是你要用理性，你要用你的情感，你要用你的意志，用尽之后你说你俯伏在地说神太奥秘了，太伟大了，但是要用，好好的研究圣经，好好的读神学，好好的赞美，好好的祷告，好好的献身，好好的服侍，但是随时说神是太伟大了，那个叫奥秘。是神学啊，神秘主义是不是很强调他们的 feeling 感觉啊 ？Yes and no， 有的人是强调他们的 feeling， 有的连感觉都要否定的，要用直觉和信心直接来敲耶稣的门。90年代海外校园的杂志里面很多的灵修随笔，就是属于这种神秘主义。神秘主义是抛弃 tradition， 因为他认为呢，所有的神学都是理性写出来的，理性就是罪，罪就是理性，啊，对不起，理性就是原罪，原罪就是理性，所以我们要从理性被拯救出来，用直觉信心去找耶稣，这叫神秘主义。已经给了。你去翻海外校园杂志，90年代很多的灵修随笔都是神秘主义，不需要我指名道姓的吧。另外就是人是灵魂体啊，你不要做一个属魂人啊，你用理性感情跟意志就属魂的，你要做属灵人。属灵人怎么样呢？是不用理性，不用感，连 feeling 都不要用的啊，连意志都不要用的，用什么灵的出来，也就简单的说就是用直觉。那个是属灵人这本书啊所表达的，是另外一种的神秘主义。神秘主义有好几种的啊，盖恩夫人那是一种，属灵人那是一种啊，海外中国大陆学人中间那种又是第三种，但是不约而同从第2世纪开始就有神秘主义的了，从圣经一写完就有的，所以天下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啊。所以你要抓到那个原则是什么呀？华人教会有着一种的反理性的传统，反理性就是神秘主义。你说这个知识教人自高自大吗？唯有爱心造就人，那不能随便断章取义讲那句话的。知识教人自高自大，不是说你不要读神学，是说那段经文在讲什么？在讲你明知道拜过偶像的肉呢，你吃没有什么问题，偶像没有什么，但是呢，你吃会让你的那个软弱弟兄跌倒，你知道这点，你还是去吃，那种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造就人。所以你要看上下文嘛，跟你说前书第8章，你不能就抽一句出来，你去看圣经新词典，你讲知识 那篇文章，认识耶和华是啊，智慧的开，敬畏耶和华，认识耶和华，旧约讲多少认识耶和华，跟敬畏耶和华是同义词，那就是知识嘛。彼得后书第3章最后一节，你们务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圣经是讲知识的，不是讲世界上哲学的， 抵挡神的那种俗世的知识，是讲从神的启示而来，以敬畏的心领受那种的知识，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讲那种的知识或者那种的智慧。我们呢就断章取义的，其实2000年来古今中外都有很多人断章取义的，就说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的，所以呢不要读神学。那些告诉别人不要读神学的传道人呢，拼命在家里读神学书，事实上就是这样子嘛。他们禁止他们的门徒进神学院，所以他们门徒在家里就拼命读神学书，也是传道人呢。所以呢，进不进神学院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有没有好好的研究圣经，研究之后遵行顺服爱慕宣讲，不要在知识要不要知识这件事情上浪费时间大做文章。认识耶和华是圣经要我们给我们的人生的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To know God and to know Jesus Christ， 认识神和你所差遣的那一位，这就是永生。约翰福音第十七章1-3节。好，刚才我们在讲神秘主义啊，是，请。神秘主义的危险就直接带我们进到异端。什么叫异端？很简单，大部分的异端要就是把上帝耶稣基督从天上扯下来，或者就是把人捧上去啊。我举个例啊，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这本书啊，他就说当我们人的灵破碎了，圣灵出来的时候呢，神的灵跟人的灵就分不开了。那就是说人呢、做属灵人就可以看透万事，我就可以看穿你的灵，所以呢我就可以摸你的灵。什么叫摸你的灵？听你祷告读讲道啊，不顺我的意请你走啊。中国大陆很多家庭教会就是这样子啊，属灵人看透万事，所以呢就来摸你的灵。摸你的灵就是你从外面来听你讲道跟祷告。那这个就是把人这个有限的基督徒的判断提升到一个差不多无谬无误的一个地位。那这是一种的危险啊，很多种不同的危险。另外一种就是那些不要用理性不要用神学，只要直接敲耶稣的门，就是当代海外中国大陆啊学者所流传的那种的神秘主义呢，就是的危险就是圣经里面很多很丰富的真理，也是2000年来不论是奥古斯丁不论是加尔文卫斯理马丁路德发现的真理呢，我们都不去读。读什么？读孟子孔老子等等，所以浪费时间，不造就教会，让耶稣基督的羊继续的肚子饿。神秘主义就有这种的危险。那你说理性主义也有危险？是的，你光是读神学不去祷告不去在神面前默想，当然有它的危险啊。但是反动的过来这个极端呢，是带来异端跟贫乏的 闹神的话的饥荒。所以我们一窝蜂的去特会听大讲员，结果还是灵里面还是饿的。还有问题吗？讲义里面已经指名道姓了，第26页，所以不用在麦克风那里讲了。好，与耶稣基督的联合就是在约里面的联合。或者我们这样讲好了，我们把这一段呢再讲一点点的应用。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是我们的代表，是我们的良人，我们的新郎啊。我们在耶稣里面，也就是在约里面，在他的身体里面。好了，耶稣基督今天已经复活升天了， 但是耶稣基督这位升天的耶稣呢，继续在地上在做他的工作，在爱他的羊，在管理他的教会的。他是怎么做的呢？所有耶稣基督今天在地上所做的，都是透过他的灵和他的道或者他的话语做的。耶稣爱我，我怎么知道？第一，因为他的话告诉我；第二，因为他的灵浇灌他的爱在我们心中，罗马书第五章第五节。耶稣就说，爱是透过他的灵跟他的话进到我的心里。我信了耶稣了，我得救吗？我有得救的确据吗？我怎么知道我得救？有得救确据？因为他的灵在我心中做见证，罗马书第八章。还有呢，他的话语告诉我们，约翰一书五章十三节，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你们信他儿子的人知道你有永生，因为圣经是为了这个写的。好，所以我怎么知道我有得救确据？因为他的话说，因为他的灵在我心中做见证。第三，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何而见得？耶稣基督怎么样统治他的教会的？透过他的话，透过他的灵。耶稣基督说，两三位奉我的名聚会的，我就与他们同在，何而见得？因为他说过，还有他的灵与我们同在。主乃是那灵，彼得个人的后书三章十七节，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主乃是那灵的意思就是说，不是说耶稣基督摇身一变变成圣灵了，那三位一体变成两位了，不是这个意思，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后的工作都是由圣灵来担任的。主乃是那灵，所以圣灵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荣耀基督，高举基督，继续基督的工作，延伸基督的工作，推广基督的工作，施行基督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从来不是炫耀他自己的，一定是高举基督的。反过来说，今天耶稣基督的工作都由圣灵来担任，圣灵与 他的话圣经一同做工。那这些原则你抓紧了，你就很比较安稳了，你不会堕在异端里面。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透过他的圣灵和他的话语圣经来做成的。反过来说，圣灵所做的只有高举基督，荣耀基督，推广基督的工作，继续基督的工作，延伸基督的工作，施行基督的工作，没有别的。有问题吗？基督与圣灵 的关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灵继续运行啊。因为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完全的与基督联合，这个 bond 我们与基督的联合都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的就永远的把我们与基督联系在一起，永远的见证父神跟圣子在救赎上荣耀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在荣耀的工作，圣灵永远就充满着我们在天上与神的交通，他就在他的同在本身就是我们的享受，我们的荣耀，我们的福分。 consummation。 我们现在已经与基督联合了，圣灵呢乃是我们将来与基督联合的那位 first fruit， 初熟的果子。初熟的果子呢翻成中文可以这样翻，首期付款 down payment， 这个 first fruit 是这个意思啊，也就是我们将来要得到完全的荣耀，耶稣基督透过圣灵给我们一个先尝，预先尝到 sneak preview， 预演预尝首期付款。圣灵就是神的首期付款，所以我们在苦难中， 我们在为主受苦，圣灵给我们先尝到将来的荣耀，所以我们有盼望，在苦难中有盼望。圣灵的工作，罗马书第八章讲到的。好，我们讨论一下好吗？圣灵推广、延伸、继续实行、高举、荣耀耶稣基督并他的工作。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说都由圣灵担任，这两方面的，耶稣基督乃是圣灵的这两方面的真理。看看大家明白不明白，重复一次，你跟你隔壁的重复讲一次，然后再讨论。有问题吗？都明白了？有没有问题？OK， 在耶稣没有来之前，圣灵在那些神没有拣选的人，圣灵做什么？首先，圣灵做Common grace， 就是那些非基督徒行善呢、神施行普遍的恩典，好叫他们的背叛呢不一致，跌倒了，结果就是做了律法上吩咐的事情了。一切美善的事都是来自神的，圣灵在给 common grace， 在给普遍的恩典。圣灵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的益处。那这不爱神的人呢？受到定罪，但是呢还是在神的掌管之下，圣灵是在掌管万有的。那另外一个很恐怖的一件事情是，圣灵叫那些心中刚硬的人更加刚硬。耶稣说的吗？ 你读马太福音十三章、门徒问耶稣，你为什么老是讲比喻啊？他说就是叫那些刚硬人心中更刚硬，免得他们 转回来就悔改了。那在人心中工作的都是 圣灵的工作嘛。所以一方面圣灵吸引人来到神的话语面前抓住耶稣基督信靠他，一方面定他们的罪，使他们的心更加的刚硬。而再恐怖的一点呢，是什么都不管，上帝任凭我们呢，就最比圣灵使我们的心刚硬更恐怖，神就不管了。罗马书第一章24-32节。还有问题吗？好，我们请翻到第20页。刚才我们讲自由意志那一段呢，最后那页我是漏讲了，我们停下来讨论问题的时候漏讲了最后一段。我们刚才讲到的是说，我们不喜欢预定论不等于阿米念啊，讲到那里就停下来了。好，第20页最后还有三点的，神和自由意志。神的自由，那假如要谈自由意志的话，我们第一个问题应该问的是神自由吗？但是神完全自由的，其实神的自由就是他的主权的同义词。圣经所讲的神是自存的，自存在圣经用词是自有拥有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四节和第14节。神是自有拥有的意思就是说，神的存在 是不依靠任何人或者别的因素，那你跟我的存在都依靠我们的父母亲等等，神的存在不是这样子的。英文叫做 aseity， A-S-E-I-T-Y， aseity of God 或者 self-existence， 神是自存的，神是不依靠任何外在的，有任何外在的都是他造的嘛，所以上帝不可能依靠他所造的人、动物、植物、天使来存在的，神是靠他自己存在的，凭自己存在的，他自己就是存在的，自有拥有的。那我们基督教所传的福音呢，我们是传这种的神。很不幸的，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呢，传那个上帝呢，传得太低等了，上帝变成一个不倒翁泥菩萨 ATM， 你推他一把他服侍你一下我们人呢，不信的，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呢，是最讨厌基督徒传这种的上帝，因为是跟我们的堕落的本性就是相反的。我们所传的神是自有拥有的，上帝是自我见证的，自己为自己做见证的，是自我合法化的 self-attesting, self-validating。所以神的主权是绝对的主权。假如自由意志的定义就是随意，就是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的话，是的，只有神才有。那你说上帝就是暴君嘛？暴君是堕落的人之后，随意就是暴君。神是圣洁的君王，我们人就是不喜欢上帝做主，所以我们说他是暴君。事实上呢，唯有上帝才配做这种所谓任意而为的君王，但是他也不任意而为。我们读下去第二十六点，上帝如何使用他的自由呢？肯定不是任意的，乃是按照他圣洁的本性。他有权任意，但他绝对不任意，都是按照他圣洁的本性，他永恒的预旨，不是预备啊，预旨和他所，不是说他所启示的计划。神的自由，他的主权是按照他永恒的计划而使用的。上帝道成肉身，他怎么样使用他的自由？他道成肉身，做了仆人，甚至于死，为了成全他所启示了的约和约里面的应许。二十七，所以神是怎么样使用他的主权的，他的自由的？一定是按照他的约，我们可以说神所谓自我限制。那这个词是很危险的，要很小心用。神按照他的本性自我限制，根据他所启示的应许。那么意思就是说呢，是的，理论上 hypothetically 神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但神并没有什么都做，上帝就按照他所定的 plan number one， 只有第一号计划他就做了，而且他所立的约他必定守住。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是自我限制的。讲的另外一个方法讲，就是你信实广大，神是信实立约守约的，他自我限制。那么我们呢，我们有限的人呢，岂不是更应当限制我们的自由，就是上帝赐给我们信造的人的自由，来做义的奴仆吗？明白吗？理论上上帝做什么都可以，其实上帝并没有什么都做，上帝按照他的圣洁的本性计划好了一套的创造掌管救赎和完成这个计划，他计划好了他就做了。唯有上帝有这个权利可以这样计划这样做。但是他既然计划好了，他就不会推翻他的计划的。他既然这样说了应许了，他就不会违背他自己的应许。他是立约守约的，那我们理所当然更加应当与神立约而守约。有什么问题？这段是很重要的。 这专是想了几百年清教徒想出来的结论，给你省掉读大概100本书的功夫，其实不止100本，清教徒写了10万本书，不过重要的这个精华已经给你们讲了，听懂了啊？假如我们不接受神是自有拥有的，有什么危险？哦，那就是说神是有限的神。第一是违背了圣经，第二各种的错误就来了。神爱世人吗？神是爱吗？他应当爱我们所有的人吗？我们就制造一些有限的神，不是那个真那个神，我们就造出很多的泥菩萨出来，是我们的 ATM， 是我们的仆人。神的自有拥有就告诉我们，要解释宇宙任何的事情都要回到他和他所预定的计划。不过他没有把他所预定的计划全部告诉我们，但是那个是对任何事情至终的解释。所以亲爱的，预定论或者预定呢，是所有解决神学，是解决所有神学问题的最稳妥的最高的那一点，是最安全的神学 的规则。因为假如你不把所有包括苦难推到神的预定的计划的话呢，那你有什么选择呢？基本上你就在选择人的自由意志啊，是最高的解释万事的那个最高的规则。也就是说你听起来很好听什么人的自由意志，其实假如你不愿意接受这个自由拥有的神和他的预定的计划的话，你就是以为整个宇宙呢每天所发生的事都是乱碰的，在乱撞的 total random chaos。 你只有两个选择，宇宙是乱敲乱碰的，或者是上帝预定一切，只有这两条路的。听起来预定好像很难吞下去啊，其实呢你不要忘记，这个预定一切的神呢，这个自由拥有的神呢，是有位格的，不像我们中国所讲那个命，那个命是无情的，是没有位格的。我们这个预定一切的神恰恰就是那个道成肉身来给我们立约守约信实慈爱的神，同一个神。你倒过来讲，就是那一位信实慈爱立约守约的神呢，恰恰就是那个预定谁的就预定万事那个神，同一个神。有问题吗？是这边。可以啊，这意思是不是神在预定里面已经包括了？当然嘛，神因为神预定要造人，给了人有意志，这个意志会选择的，会有自由去选择的。当然，人的所以刚才我说嘛，上帝造了，哎，对不起，无限的上帝造了有限的人，给人有限的意志，有限的选择，跟你说的是一样的。就是因为神预定一切，所以人才会有意志，才会有自由选择。因为我们今天的自由选择是一个有位格的人的自由选择，唯有有了上帝，自由拥有的上帝跟他的预定，才会有我们才会成为有位格的人，才会有选择。那让我再花几分钟解释一下这个约的重要性。上帝是自由拥有的， 他的存在是不受任何外界影响的，他不是被别人生出来的，他不是被造的，他没有开始的。而这位三一真神呢，这个没有开始的三一真神呢，他就预定了创造、掌管、救赎、完成这整套的宇宙的计划，都是为了他的荣耀。那当然就包括预定了谁是要被他拣选的，就是这一位的预定了一切、掌管一切的神，他真的进入到时空里面，进入到宇宙里面，与他的选民立约，说我永远不抛弃你们，给他的选民他的恩典的应许，给他律法上的一切的诫命，是同一个神啊。那位每天与我们同在的我们月中的神，就是立约守约的救主，就是那位创造一切预定一切那位神哦，同一个神啊。我们的思想中这个神的自有拥有和预定和他的约好像中间有一个空隙，想不通的，是想不通的。不过你要知道这位是同一位的神。神是立约守约的，我们何况我们是不是必须要做立约守约的人？没问题了哈，还有吗？我们要换一个话题，下面还有一段的，只是问一问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是，请。对，加尔文说神给我们预定了，绝对不是要我们很轻率的去处理，绝对不是要叫我们骄傲，乃是 要教我们谦卑感恩，有得救的确据，快快的热心去侍奉他。这个是上帝告诉我们预定这个教义的用意，叫我们谦卑，我们一无所有，我们所得到都是白白领受的感恩，但是呢你可以有得救的确据，然后热心的去服侍神。这个动力神的拣选是我们服侍的动力，所以不仅仅是一个哲学上，绝对不是一个猜测性的一个命题。那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神秘主义哈，所以呢现在我们要做一个测验，请翻开圣诗，我们要唱一首的诗歌，然后呢我要问你们这首诗歌所表达的是神秘主义呢还是正确的奥秘。诗歌是第43首，诗歌本里面的诗歌不都是正统的，有的是新派神学家写的啊，所以唱完之后我要问你是属于神秘还是神啊，对不起，奥秘还是神秘主义。43，很美的这首诗歌，介绍一下这个诗歌的背景。那一本成熟的诗歌本呢，你看它上面除了标题以外，这个歌名下面有一个曲名，这个调叫做乔涛垮。乔涛垮呢是在纽约州北边的一个避暑的圣地，以前不是避暑圣地，可能是一个夏天培灵奋兴的营地，后来变成一个世俗的艺术家区的避暑的圣地。 Mary Lathbury 是这首诗歌的作词的，他在那里看到很美的湖日落的时候写了这首诗歌，后来有 William Sharon 给他配调的。好，所以是个艺术家的避暑圣地，日落的情景所激发所启迪的一些的歌词，是神秘主义呢还是奥秘？ 我弹一次。有谁唱过吗？四十三首。啊，这个歌词有一点老旧，因为大概你唱，今天我们唱过那些老旧的歌词，大概都是从普天颂赞1936年版本来的。普天颂赞来自的来源来自燕京大学基督教团契和这个燕京宗教学院1929-1931年出版过的团契诗集等等几本那个主编是刘廷芳，是1920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拿到教育学博士之后呢北大、师大和燕京大学同时三个大学聘请他的他是编普天颂赞的那一位所以而普天颂赞呢在全球的基督教的神学跟圣历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里程碑尽管它里面有些的歌词是自由派的但是我们做华人的总要知道普天颂赞是我们历史的遗产一部分或好或坏都是我们的属灵的遗产好43首 神秘主义还是奥秘？何尔见得？你拿证据出来，歌词里面哪里你觉得是奥秘而不是神秘主义？很有神秘主义的感觉，对不对？这怎么超过月亮星星到了天庭啊？是你的心在那里往上爬嘛，对不对？往上飞，为什么你可以说是奥秘而不是神秘主义呢？讨论一下，你们笑着讨论一下，你为什么支持这首诗歌是奥秘不是神秘主义？我同意你的说法啊，不，你要拿出证据来。是，感恩或忘形呢？非常神秘主义的，忘形嘛，什么都没有了啊，感觉都已经超越了。那里就是给你感觉神秘主义，忘形。但是他怎么样把他勒住扯回来，不是神秘主义是奥秘，他有他的办法的。对 exactly， 那我解释一下哈，你要看英文副歌说 Heaven and earth are full of thee， 天地都充满着上帝，那个很容易变成泛神论新纪元的。但他下面再多加一句 Heaven and earth are praising thee，宇宙群生是赞美你的，那就没问题了，那就是奥秘，就不是神秘主义。假如他说 Heaven and earth are full of thee， 天地充满着神，哈利路亚，完了、那就糟糕了。你写诗的人呢，要懂得分寸，所以没有读过神学的写出来诗歌就乱七八糟，什么每次祷告就抓住神的，就摇动神的手，不是抓住神的手，就是显出来那些没有读过神学的，没有读过正统的神学的。那这种啊，他很快就快到神秘主义的了，他勒住的啊。Heaven and earth are full of thee, heaven and earth are praising thee， 神是我们敬拜的对象，那就没问题了。我们还是敬拜他，不是在礼赞宇宙本身，那是泛神论，很危险的，差一点点他回头了就没问题了。你看到这个正统的教育的重要性吗？很难的哈，不难呐、好好读一读神论，系统神学的神论，你就知道分寸在什么地方。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是无限的、永恒的、不变的，自由拥有。但是，同时他是荣耀、圣洁、公义、怜悯，就是那些道德性的属性，两方面你都要顾虑到。你光是讲神的这些的无限等等呢，你一定要加上他的道德性的圣洁、公义、慈爱、智慧，这样子呢，你会感觉他是有血有肉的，不光光是一个无限性。神不是无限性本身 ，infinitude itself。神不是奥秘性本身 ，God is not mystery itself， mystery mysteriousness itself。这个是很像新纪元，也就是我们亚洲的宗教，印度教、道教，道家所讲的那些的太一啊、太极啊等等，上帝不是，我们上帝是有位格的，他是无限的，也是有位格的，很重要的啊！你不要以为读这些系统神学都是很玄的东西啊，搞什么神论。今天21世纪最重要的对基督教的挑战就是新纪元运动，简单的说就是就是异教 paganism， 神人合一，这个是异端。神人和好在基督联合不是异端，一线之差。天人合一唯信可期，是世界华人福音联络中心华福会歌的第二节的第二行，每次唱到那里我是闭嘴不唱的。天人合一不是圣经的真理，神人和好是 与基督联合时，你不能唱天人合一的啊，华富会歌里面啊，不是的，我们不是与神合一，我们是与神和好，然后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那可以，因为基督是神人二性的，不然的话我们人性就提升到有神性了，没有的，我们没有神性，一些很基本的区分要知道，要分辨。为什么大文奇密码这么危险？不光是他写那些的所谓的小说里面这么荒谬，什么君士但丁发明了圣经制的，那是完全荒谬了，乃是因为 Dan Brown 说这本书呢是小说，但是这本小说背后有历史。什么历史？我告诉你什么历史，诺斯底主义对历史的解释。换句话说，大文奇密码这类的书呢，是今天新派神学家，包括普林斯顿神学院、哈佛大学神学院一些的教授非常的喜欢的。为什么他们喜欢这类的书呢？因为今天有一个不是阴谋，是阳谋，要把第二、第三、第四季的异端，就是诺斯底主义，就是什么犹大的福音啊，玛利亚是耶稣的太太，那些东西呢？哈，他要把这类的异端呢、啊，要成为基督教的正统，我们正统就变成异端了。那这个是今天这些神学家在搞的一套的一个阳谋，而大文奇密码就是要给你们呢、啊。读者们呢、啊，这个消费者呢，啊，你去 Walmart 买一本啊，看看啊，很好玩啊，啊，看看电影，给我们消费者呢，整个弄到糊糊涂涂的，对历史一无所知，真假不分，那他们就最喜欢这样子。这样子呢，诺斯底主义是什么？就是神秘主义嘛，就神人合一 ，OK， 就可以登台做基督教了。我们呢，就变成旁门了。就是福音派呢，就正正式式的成为旁门，成为异端，这个是他们今天在做的事情。所以你要搞清楚神秘主义跟奥秘呢，不光是在做一些神学的辩论，我们教会的生存呢，目前是在受威胁的。二十一世纪是那么的邪恶的一个时代，听懂了吗？再来一次啊，电影是小说。他宣称小说背后有历史，那背后这个历史呢，是这些新派神学家很喜欢要推动的，就是诺斯底主义。诺斯底主义是讲什么的？哇，现在讲不完哈，这个整个新柏拉图主义的哲学跟宗教很难解释的。总之呢，他要搞到人成为上帝，就是很简单的说一说啊，神跟人不分，那种的异教，现在很多的新派的神学家，他们不光是说圣经有错了，现在要搞到异教要进来做基督教，做正统的基督教，不但要做基督教，还要影响联合国成为全世界的宗教。你要看看这类的东西吗 ？CWIPP.org 啊，对不起，现在改了，不叫啊，这不叫 CWIPP， 对，没有问题 ，CWIPP.org， 这个是暴露。这些的异教新纪元运动在全球性最高层次的策略的一个的网站，或者 Truth Exchange Truth 啊，这个真理叫个 Exchange 啊，没有 E 的哈 Truth Exchange .org 或者是 CWIPP 是 stand for Christian Witness in a Pagan Planet， 在这个异教的地球上，基督教的见证啊，是我的好朋友 Dr. Peter Jones。威敏斯的神学院在加州的前任的教授所创办的一种的事工，在那里呼吁西方教会要分辨异教 paganism， 今天在西方社会的影响，他们在做的事情，很多事情是表面上你看看但是呢，你背后那个宗教的意识形态，我们要知道。有问题吗？ 题吗？都明白了。好，没问题啊，没问题。我还有一段要讲的，有问题吗？拼命的塞啊，25分钟一个题目，一个大题目，唱首诗歌背后有这么多阴谋要跟你们讲啊，真的是阴谋啊，阳谋啊。好，最后一段呢，不在讲义里面的，你找不到了。我要跟不要忘记，讲完这段之后呢，我们要发一份材料，就是你听我们这里讲，哎，我们福音都传错了，怎么样才算是传对的呢？啊，这里有一份叫是福音单张，你想获得新生命吗？啊，这里是不折不扣的讲正统福音的一份的单张，啊，好，那等下来不要忘记啊，我们分发这份单张。好，下面跟你们谈谈心，谈个十几分钟。今天我们是北美洲的华人基督徒，北美洲华人基督徒。基督徒蒙上帝的恩典，不用说是人生最大的礼物。北美华人呢？假如我们从皇帝到今天，皇帝尧舜到今天，我们在西方的华人应当是最蒙福的，从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就业的机会和日常生活自由选择，你选择吃不吃饭、吃多少、去哪里吃等等啊，买鞋子买多少双啊，教育、就业和选择，我们是最有福的。从皇帝到今天的中国人，好，横道来看，全美国的2亿多人呢，亚裔的，我们中国、韩国人等等呢，是最有福的。有福到一个地步，现在有 reverse discrimination， 对不对？有反过来的种族歧视，中国人不能再说自己是少数民族去申请津贴了啊！加州大学呢，要限制亚裔的学生的。美国，我们是最蒙福的群体，不是用个人来算，用群体来算。第三，全球，今天全世界200多个国家，大部分都有基督徒。光是缩小讲基督徒好了，你知道全世界的基督徒大部分是贫穷的吗？我们能够选择吃不吃饭，是少数民族。好，所以从几千年的华人的历史来看，或者从美国的人口来看，全球的人口来看，我们就像约瑟在埃及做宰相一样，就像以斯帖一样在皇宫里面，我们这个在我们享受着在做皇后的位分，我们接受教育、就业的机会、日常生活的选择，都是空前的最高的，我们的福分是最高的。可是今天我们生活在全世界基督教，光是讲基督教好了，全世界基督教最黑暗的地区之一。那这话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哈，我看了很多的书、很多的文章，啊，美国的福音派是正在沉睡的一群。我们的福音派教会的越来越像，不是越来越像，已经完全像啊世界了。我们的少年的性行为跟危机怀孕率跟非基督教完全一样，绝对老早超过50%，很高的。我们的离婚率跟非基督完全一样。那今天基督教纯正的福音传开，教会成熟热心宣教，最强的地区绝对不是美国，最弱的是欧洲，最基督化的是非洲。你不要以为非洲需要我们去传福音，我们需要听非洲人向我们传福音才对。特别是肯亚、尼日利亚，有些国家基督徒已经超过50%的了，有的到80%的。中国也不差啊，中国人口多，所以呢基督徒只有6%到8%啊，但是呢人数加起来呢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今天我们在物质、教育、就业方面呢，很蒙福的，因为我们在全世界，我们生活在全世界军事、经济，除了目前短期的啊例外以外，军事、科技和经济最强的大国。但是这个大国呢，只有军事、经济和科技的力量，早晚就像罗马帝国要沉下去的。这个是个日落的帝国。我不是在谈中国将来是大国，不是谈这个。我要谈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生活在怎么样一个时刻。我每年去亚洲6个月，每次7-8个礼拜去4次啊。因为我看到在美国以外，光是讲华人好了，华人跟华裔呢，太多的醒过来的基督徒，而北美的教会是在睡觉的。好了，所以呢，假如我们要谈宣教的话，首先第一，我们要赶上中国大陆那些热心的基督徒。我说赶上，不是教导他们，是赶上他们的热心。啊，怎么样赶上？我们要看到追求学习神的话的那个迫切性。那这个呢，只有圣灵的工作才能够做的，啊，但是呢，假如我们今天要参与耶稣基督精兵的行列，回教的文化再过20到50年席卷全球，有一天呢，你跟我做福音派的基督徒呢，可能做回教徒的，假如用历史来做借鉴的话，做回教徒的奴隶或者被他们统治的，一点都不稀奇的。历史曾经有过这段的历史吗？北非洲本来是基督教的，埃及呢、利比亚这地方呢，后来一下子回教一来了，大家基督徒呢都放弃自己的信仰，乖乖的就转信回教了，那不转信就砍头就死掉了，啊，或者呢，好像北欧就是欧北，啊，这个德国啊，今天的德国当时呢是蛮族嘛，那蛮族跟罗马帝国就像中国跟匈奴一样。所以有些基督徒后来被蛮族掳掠去了，他们是向他们的女主人、男主人传福音。后来一些蛮族信主，虽然是信的是有点异端的基督教，但是至少这些蛮族在侵略罗马的时候，是以所谓基督教徒的身份来侵略的。所以，很可能我们有一天是要向我们的回教或者异教的老板、统治者，以奴隶的身份、以仆人的身份来传福音的。不要以为我们可以继续的享受这个在西方高等知识分子的优越的地位，有一天我们会被扯下来的。圣经说得很清楚的嘛，啊，至高的神要扯下来，谦卑的神要提高。所以呢，究竟我们人生有什么东西是可以我们可以抓住，带着进入到2030、2040、2050年代回教跟异教抢着要抢人类的思想这个年代呢？我们的孩子们更不用说啊，他们要进入到一个回教和异教抢人的思想灵魂的一个时代。唯有一个东西是人家抢不了的，神的话跟圣经整套的真理，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啊，与神的道的同工。所以呢，好好的有系统的，不像以前这样的以人为中心的嘻嘻哈哈这样子过日子，好好的认真的读神的话，装备自己。而未来这50年呢，很多的地区包括中国啊，真正的需要的是双职的，就是你们有科技呢或者各方面专长的，同时有使命感，能够跟牧师一样做牧养的工作、教导的工作，双职的 bivocational 啊。我们西方已经习惯了啊，蒙神呼召就读神学院毕业出来做传道人，中国不是这样子的吗？啊，现在在听我们的电视广播的听众，绝大部分都是双职带领着教会的，30来岁、40岁的啊，你叫他们做传道人也好，叫他们做长老也好，总之他们在负责20到40人的一个会众，或者不止一个。 今天 if you want to be on the cutting edge, 你只要真的愿意在世界上被主所用，帮助改变这个世界这个行列的话呢，神的道，我们有没有神的道？有没有好像回教，好像早期五四运动的中国共产党等等的，他们知道历史往哪里去，他们就是叫改变历史的啊，这个义勇军。其实我们基督教从来就有这套，共产主义是把基督教的东西倒过来讲的，所以他们有乌托邦，我们有天堂嘛，啊，他们是借了我们的东西扭曲的。假如我们愿意醒过来的话，我们好好的要自己来定，你有自觉自罚的心，你知道吗？你相信预定的基督徒呢，是非常的有自觉自发的，不是说是信的预定就是哎呀就是懒惰，当你不做事情，刚好倒过来。你看历史上相信预定的，加尔文、华德菲特、斯布珍、唐崇荣是拼命的传道的，刚好倒过来的。今天我们需要自发的、自觉的说，我愿意在三年、四年里面读相等于一般神学院里面的，你说40个学分、60个学分的东西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你不要靠神学院来教育你，因为今天的神学院正在走样，这个信仰正在变质。我是说我们最熟的那些的福音派的神学院，包括华人的，你不能靠神学院来给你一些可靠的东西，你要自觉的自发的说，我要培养我分辨的能力，加上圣经的知识、真理教义的内容啊，认识今天的宗教文化各方面的挑战，还有怎么样教养我们的孩子跟辅导那些破碎心灵，你自己要觉得有这个需要啊，你不能靠神学院，不能靠专家。我信圣而公的教会，这是使徒信经的啊。我为什么常常来教会？人多人少，我在教会里面办神学讲座，就是我盼望在教会平信徒这个层面有一个革命，真理的革命，自觉自发的基督的精兵的革命。跟谁革命？跟神学院革命。因为你们要抓住真理不放，告诉神学院，你们假如你们的老师不相信圣经无误，我们不要听你们的，就是要这样做。你说我又没有读过神学，哎，你就是神要用的一批。谁说一定要进神学院才叫读神学的？啊，好好的有系统的，你可以参考不同一些正统的神学院，有一些免费的，有一些收学费的，有些你可以读20科目，听包括看讲义免费英文的，或者看我们，你知道吗 ？Madison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你们是我们网络电视教学的唯一的，全世界唯一的讲义能够拿到的地方。贵教会的图书馆是全世界唯一可以拿到我的讲义的地方，啊，然后跟中国大陆的 CCNTV2.org 连线，所以你只要去贵教会的图书馆，你就可以连线。我建议5个人或者更多更好。自己组织学习小组，你不需要说你来报考我们的什么什么学院，欢迎，但是呢，最好是自己做的，在地方教会里面，材料是免费的，你可以去网上看，拿讲义，拿阅读的材料，中文的、英文的，我也可以介绍你去哪里找英文的，中英任君选择。问题是你要不要醒过来做基督的精兵，说我愿意3年5年。我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世界宣明会 World Vision 前任的总裁 Ted Engstrom 在36年前，我参加过他的如何管理时间 Managing Your Time 的 Seminar，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 We often overestimate what we can accomplish in 1 year。 我们常常过高的估计新年励志一年能够成就什么，我们2月份就忘记掉了，对不对？But we often underestimate what we can accomplish in 2 or 3 years. 但是假如我们好好的有计划，做2-3年的计划的话，我们往往过低的估计 我们三年里面能够成就什么。我们往往过高的估计一年能够成就什么，因为我们第一那些七年励志都不很实际的，也又没有 follow up。 但是只要你真的有刻意的自觉自发的励志的话，两三年是能够做到很多事情的。请问你拿到你的硕士学位博士学位，你岂不是用了三十年你的青春的光阴吗？你愿意投资多少光阴好好的好好的处理消化圣经里面最基本的真理，然后还要传出去啊？你知道宣教士做什么的？你以为宣教士都是领人归主的，其实不是。你看，你好好去看宣教士在做什么的。宣教士只要带领两个人信了耶稣，他马上就是他们的牧师。宣教士就是要做教导神的话跟关怀辅导基督徒的。除非你是开荒的，开始的时候你是传福音，两个人信主马上就是教会了嘛，跟你就是三个人了。所以无论你说你要去传福音宣教，跟我们现在在做的一样的，要传讲神的话，有系统的教导神的话。我们的材料是欢迎你们用的，最重要的是培养，不光是圣经的知识，不光光是圣经的人名地名你都熟了，每一卷书你都背得烂熟，你要抓住整本圣经的 大原则，然后懂得去分辨，面对错误，真理黑白分明。白的东西你后面有一个黑的画框子呢，是衬托得更鲜明的。真理放在一个错误的背景里面衬托出来，就更鲜明了。为什么刚才我讲大文奇密码你们好像注意的听？因为前面讲的是神秘奥秘什么神的属性等等，好像很闷，但是你一看原来这些东西都有利害关系的，从异端异教的背景一衬托出来，真理就很鲜明的。圣经的真理是很简单的，复杂是我们人类，复杂是我们把它都搞乱了。福音派的教会又不好好的教导神的话，异端的就不用说了。其实很简单，但是因为我们人类已经过了这几千年，把东西都搞得很复杂，所以需要分辨。在 Atlanta， 我现在一年去一次，已经去了三四次了。更新传道会的更新学院的课程，我第一次到达的时候吓我一惊，两位四十岁的，一位是上海来的，大概都是种族是中国来的，一位是律师，忘了另外做什么的。他们跟我说：“哎，李牧师，我们在举办一个加尔文基督教要义研读小组，已经读了一年了，吓死我了！怎么我不是我叫他们做的啊？他们自觉自发听了在中国福音大会谁说你们应该好好读一读卫斯理、奥古斯丁。”不是卫斯理，马丁路德、加尔文、奥古斯丁的著作，他们就去做了，当然很难，没有好的指导很难读，也做了，自发的。所以我相信今天神在兴起很多自发的，研读神的话的，将来很快的将来神要用的精兵。中国第三世界回教世界真正的需要是双职的，带有使命感的，就像传道人一样，你知道你在做什么。重要的不是你有没有另外一份的工作，有没有另外一份的薪水，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知道你生命的使命是什么。可能你从信耶稣以来，你已经经过了一段甜甜蜜蜜的阶段，你祷告求神什么他都给你的，有没有？有没有经历过这段信耶稣几年你求什么神都给的？那段时间有多长？两年。对，那些是 baby food， 那些是粥。你过了两年之后，你祷告不是神都给的了，对不对？好了，过了这甜甜蜜蜜这一段呢，现在就忙忙碌碌的 啊，就在教会里面打四份半工的啦，啊，刷电饭锅啦，什么都做了，对不对？查经了，又带领了，四班又唱歌，什么都做了。好，你甜甜蜜蜜过了，忙忙碌碌差不多，快要成为过去，因为你发觉两件事 ：A， 哎呦，原来教会是人的组织，原来有这么多不像样的东西的，看不过眼的东西在发生啊。啊，或者曾几何时，你已经参与了教会的内战，至少你参观了看到一些教会的内战的第一，就是你看到教会里面人为的东西。二，哎呀，我实在很需要装备，就是你心里面有这个无名的一种的渴慕，啊，觉得需要这两件事情，往往是同时发生在你那个忙忙碌碌那个阶段里面。再来哈，甜甜蜜蜜，忙忙碌碌，忙碌的时候呢，一方面你看到教会人的那边，一千个基督徒呢，可能有一位啊大牧师，哥培利说：“来，年轻人，跟我跑 ，I will take you under my wings， 你就在我的翅膀下，我培养你做大葡萄家。”一千个里面可能有一个，一万个可能有一个，其他都是刚才我讲的那些看到教会里面的一些人的不完全的地方。无论如何，你开始看到教会整个的架构，人的那边的架构，同时你感觉到要装备。假如你能够突破这个看见教会的人为的不顺眼的东西，又知道自己啊，而继续单纯爱主，然后看到自己需要装备，而自觉自发的去装备。装备有三种： formal、non-formal、informal， 正式、半正式、非正式。正式就是去神学里面什么都抛弃了，去神学里面读三年；非正式就是一般的读书啊，进修来听讲座。什么叫半正式呢？半正式是要做功课的，有所要求的，但是不是搬家去神学里面住，半正式的 non-formal。 你能够跨越这一段，看见教会的软弱而继续单纯爱主，看到自己的装备而接受，最可能是这种 non-formal 半正式的装备的话，好戏在后头。神要用你，怎么用你呢？下面一段呢，神有很精彩的福分要给你，譬如说疾病、死亡、危机、属灵的危机，你在上面领导下面人给你起义革命，要把你革掉，或者上帝把你革掉，好像保罗一样，他信了主之后十几年了，谁都不理他，他就回到家乡里，没有人管他，直到这个巴拿把他再抓出来。但是神开始用我们了，前面甜甜蜜蜜忙忙碌碌那些呢，上帝主要的旨意不是用你，是要塑造我们。虽然上帝会用我们，你也可能带领一个灵魂信主了，很好啊，但是上帝主要的 agenda 是塑造我们，而不是使用我们。到上帝使用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进入到人生的下半了，就在充满着软弱危机苦难里面，神呢，用我们的时候呢，神绝对不是靠，神不靠我们呢，绝对不是靠我们的学位、头衔、侍奉经历，甚至不属灵恩赐。是的，你要培养你的属灵恩赐，要装备，但是到了后，最后你发觉，这些东西都是其次的。但是在这段之前，要好好装备。好，我们希望各位呢有自觉自发的啊，自发的啊的心智和计划来学习。我们祷告结束，感谢天父给我们短短的时间来思考你的恩典、你的救恩，也同时思考我们怎么样用感恩的心来报答你的大恩，来在这个邪恶的时代继续的忠心。也被你所用，求主你给我们有安静省察自己的生命，怎么样投资我们的生命在你的天国里， 给我们这种的心智，愿我们做一个觉醒的基督徒。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求。